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满族亲贵收权，当然最后新政是办砸了。1908年，光绪和西太后都死掉了。西太后临死前下了懿旨，让伯夷继承皇位，伯夷的爹载沣为摄政王当家。载沣当年25岁，身边有一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宗室权贵，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动手收权，把汉人的权力收回到满人手里，把地方权力收回到中央手里。他们的确是太年轻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阅历。载沣仅仅是出使了一趟德国赔礼道歉，除此之外没有干过任何事儿。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，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。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，一般人是不敢接着担子的。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，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。他先是从北洋派的手里收权，不仅把袁世凯给开了，就连袁帐下的幕僚梁士仪都给开除了，整体收权。盛宣怀在此时崛起，而盛宣怀恰恰不是袁世凯的人，袁世凯很不喜欢他这种人。盛宣怀原属于李鸿章的系统，虽然这个人很能干，但是他贪污的很厉害。盛氏家族到民国的时候，那钱还是哗哗的，可想而知盛宣怀当时贪了多少。袁世凯则恰恰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贪，袁世凯很多的行贿是不得已的，比如他收买亲亲王奕匡，在满人底下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？但袁世凯自己并没有那种贪污敛财的习惯，袁家第二代就没有钱了，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张伯驹养着的。有时候张伯驹的供给没来的时候，袁克定只能就着咸菜吃着窝头。人们说袁大公子吃窝头咸菜也要用餐巾纸，要把窝头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。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贪。所以说良心话，当时北洋派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，而且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团。就像唐绍仪、蒋廷干这样的，原来的是留美幼童，回国后一直都不受待见。从海军士兵干起，当时中国满打满算10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留洋的大学生，就让人家从士兵干起。袁世凯当权时，这些精英都被他笼络到帐下了，而满族新贵刚上来就把人家给开了，反而重用像盛宣怀这样的人，的确是非常没有政治头脑的考虑。后来袁世凯重新当政，全国人都喊着要杀盛宣怀。盛宣怀是得了英国人的庇护才逃到青岛捡回一条命。之后满族亲贵进一步收权，首先就是想收回陆矿权，但这原本是地方士绅的权利，当时很多铁路都是民营公司办的，虽然像四川这种地方办得很不好，但是也有些地方办得还行，比如江浙一带。而且办好办坏都是地方的事儿，这次办不好，下次就能吸取教训了。四川铁路公司也并不是贪污，他们当时只是投机买了橡胶股票，又正好赶上国外的经济危机，结果就赔了。但一下子收归国有是什么道理呢？当时收权的范围很广，比如担任海军新添置的重巡洋舰舰长的人选，这些亲贵撤掉了原来的汉人，改派满人来当。可是满人根本就没受过这类教育，他们是从颐和园满族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，那里能练海军吗？明显不能啊。这样的人去当重巡洋舰舰长能服众吗？一艘重型巡洋舰就相当于一个大工厂， 凭那两下子就去当舰长，不是完全胡扯吗？我们可以想象，像这样的收权，汉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气。满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时是一塌糊涂。比如负责南下剿灭武昌起义军的督军大臣殷昌，殷昌就是一个纨绔子弟，什么时髦玩什么，玩什么又像什么，人缘极好。就像有人说的那样，一口昆曲唱的，两笔好字写得，三两黄酒喝得，四圈麻将推得，他绝对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，但屁大的能力也没有。很多研究都说，殷昌带兵去扑灭武昌起义，指挥不动骄横的北洋军。但事实上，他指挥了吗？他连湖北都没进过，直接把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。你带两万人去平叛，用得着这么靠后吗？要是带250万人马，把指挥部设在后方还可以理解。但是他躲在这两万人后面，怎么指挥啊？这么点兵都去前线了，他一个人还待在信阳，明显就是没指挥。没指挥怎么能说人家指挥不动呢？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，但是即便如同现在这般发达，带人去打武汉，自己却躲在信阳，士兵肯定也不会跟着玩命的。所以这样的收权肯定是胡闹的。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，但是从另一方面讲，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，也是出自立宪派的虚呼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，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，但他们所负责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，而不是由朝廷选举的。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，就能投票使其下台。在议会制度下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，13个阁员中有9个是旗人，7个是皇族，全是自己包圆给干了，这不是胡扯吗？他们这么收权，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。因为地方权力大，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。太平天国闹起来之后，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。八旗兵不行了，绿营兵不行了，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，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量团练。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，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永营发挥了作用。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，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湘团，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。地方权力大，最后导致什么局面？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，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，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。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，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，没有被撤职查办过。比如李鸿章，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，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。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，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，代表着汉人的利益，所以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，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，这帮25、26岁的小孩能收得了？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给弄砸了。当然，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，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，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。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。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，可能有人已经看到，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，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，实情也是如此。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，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。 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，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，而是假立宪了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，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？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，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。就像英国王室，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，那早就玩完了，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。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。首先要想明白，你不可能永远掌权，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呢，还是被人赶下台呢，或者是被人砍掉脑袋，这才是实际的选择。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。他们不仅收权，而且收揽资源。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，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。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，也开始权力上收，搞铁路国有。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，像四川，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。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，比如沪杭甬铁路。不管办得好不好，都是地方的权利。办不好，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。你给收了，凭什么？亲贵们以为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。他们不断收权，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，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。但这些都是假象。古往今来，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。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，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。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。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，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，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，是一个异族王朝。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，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，很快就爆了。